恋爱未完第十九集，编剧邵国华，监制黎海新，音乐陈光荣 Ken Chan。 大明啊，大明，唔使行咁急，去教堂住。你俾阿大英行先，我有嘢同你讲啊。 咩事啊，三哥？你系唔舒服啊？ 你又成只乌鸦口嚟嘅，我好翻成半个月啦，仲唔舒服？我有嘢益你啊，嚟啊，停一阵啊。 有咩益我啊？你讲啊。 有我呢几晚冇瞓啊，我同你咧终于谂掂咗咧，整只咩鸡俾阿张小姐食，可以打动佢嘅心，而且咧食到佢舐舐嚟咁。 哇！有咩咁犀利？哥，你睇下喂。 你喺法國佬嗰面噶嘛？既然咧流浪者雞咧頂唔順啦，嗱出翻你哋法國傳統流浪者血雞啦。嗱，我睇過啲書話，嗰面法國餐大師包富斯有美血鴨，方法咧就係將鴨殼咧用榨汁機榨曬啲血水出嚟，將血水咧溝埋啲葡萄汁同乾邑一齊煮，再將只鴨切片，同呢啲血酒再煮上碟。咧，你用呢個方法咧嚟整啲美雞咧得。一於咧就流浪者血雞咁話啦。 唔係喎，三哥，張小姐歐洲翻嚟，佢食血鴨多過你食燒鴨啦。而且血雞咁核突，我驚我頂唔順喎。 咁啊？ 喂，三哥，你學我同阿輝啊？ 係啊，恭喜你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啦。 三哥，而家唔係祝壽啊。阿天啊，阿代咧？ 成日掛住個女朋友，佢喺化妝啊。 係咩？阿輝哥咧咁？ 都係啊。佢呢个人上惯镜，鬼死咁贪靓嘅。喂，阿明啊，趁阿代行开咗，三哥又喺度。喂，我可以俾下意见啊。我同你谂咗味鸡，听日整俾阿代食嘅，实掂噶。 苏姑娘，咁啱啊！我又谂咗味鸡俾阿大明参考喎，系血鸡，点知咧俾佢踢爆晒，冇佢苦啦。咁你味鸡系乜啊？ 犀利啦，血鸡梗唔得啦，即系抄血鸭咁啫嘛。阿代啊，食血鸭多过我哋任何一个人食烧鸭啦，实唔掂啊！ 阿三哥，我都冇点你。 OK， 苏姑娘，你只鸡点啊？ 我唔系鸡，我个 idea 系鸡，流浪者杂锦菜鸡，系西班牙菜，用番茄、洋葱、青椒、茄子、节瓜同埋切粒鸡肉一齐煮。佢哋发源地喺正西班牙嘅泰隆尼亚。阿代同我喺欧洲嗰阵时，啱啱就未去过。佢可能会鍾意㗎。点呀，大明？ 得鸡肉切粒咪即係冇成隻鸡囉，得啲粒粒咁仲边係流浪者鸡呢？ 係喎，咁要再諗过添。哎呀，唔得啦，我都要化妆啦。大明啊，你同我招呼住三哥饮多杯下，你哋我要去游灰水啦。 得啦，我哋自己搞掂㗎啦。 大明，喂，大明， 喂，阿輝，你化好妆啊？ 係呀、其实我喺度一阵㗎喇，仲听咗你哋讲好耐添。不过我老婆俾意见，我要尊重佢，所以冇出声啫嘛。佢嗰味流浪者杂锦菜鸡，一啲都唔掂嘅。不过我费事今日我哋结婚第一日伤个自尊心啫嘛。 不过咁佢都想帮我啫。 大明，而家我就真係想帮你啦。我都諗咗一味呀，你都知我未识 Tina 之前成日自己一个人飲食食嘛。呢味鸡呀厉害啦。就是我介绍的流浪者香芹汁大蒜泥炸田鸡，厉害吧？ 厉害。不过辉哥、流浪者鸡是鸡，不过不是田鸡。 吓、不田鸡不是鸡来的咩？ 阿辉，你死咗去哪啊？仲过来同我招呼人。 唔好意思，我走先。 唔该晒。 阿大明啊，是我哋啊。 哦，安哥阿条，你哋好。 大明啊，阿代话俾我知道，你仲未谂到点改良味流浪者鸡、啊。 系啦，我都叫佢唔好讲，佢又讲。 算啦，佢都系关心你嘅啫。嗱，不如咁啦，你试下整我呢一味流浪者三杯鸡啦。嗱，三杯咧就系一杯麻油、一杯米酒、一杯豉油。做法咧就系首先用些少豉油上色，炸啲鸡件就备用啦。跟住咧就用麻油炒香啲姜片、大蒜同埋辣椒，再一齐炸啲鸡件，然后再加埋啲酒啊、糖啊同埋半杯水，倒晒入去个砂锅嗰度炆佢二十分钟，咁就得噶啦。系啊，大明啊， 系得啦，我其实有晒意见噶啦，多谢啊，我想去洗手间，阵间见啊，拜拜。哇，即系饮啖酒透透先，简直系病落管真。 大明。 大夫你使咁大力㗎。 使乜讲，我识咗个新男朋友啊，佢打 tennis 噶，我又打埋一份，而家啲臂力啊好厉害噶。嗱，我同你介绍，呢个我男朋友 Kelvin Joy。 陈哥啊，你好啊，好高兴认识你啊，我哋嗰行入边咧，你好受欢迎嘅。 Hello Kelvin 你好，你系做主 原来啊，系啊，我同阿财爷煮餐。 哇，咁有晒前途啊！ 使乜讲，我真系个个男朋友咧都好有前途嘅。我最中意咧大嘴噶啦，佢哋有艺术家气质啦，又卖得钱，几好啊！我下个月会同 Kelvin 结婚添啊。 系咩？喂，咁恭喜晒、啊！ 我同 Kelvin 咧喺嗰边啊，特登过嚟揾你噶。我知咧，你听日要上黛姐嘅节目，咁就知道你冇乜 idea， 咁我咪叫阿 Kelvin 俾个意见你咯 ，OK？ 好啊，好啊。 Kelvin 讲啊， 就咁嘅，财爷咧就周游列国，至中意咧食一味威尔斯咸鸭。其实整鸡都一样嘅啫。首先咧就劏干净只鸡，跟住咧将啲内脏咧攞翻晒出嚟，然后咧攞啲海盐啊同埋盐盐啊，咁啊通只鸡咧就喺度揦佢，一日咧就擦佢三次，重复啊擦三日，然后咧就洗干净佢，最紧要咧就抹走啲盐，就放佢入一个咧焗炉里边，嗱系好深噶吓，跟住咧攞啲冰水浸住佢，用非常非常慢嘅火焗佢两个钟头，攞翻出嚟之后咧就搵啲柠檬汁啊同埋哈密瓜一齐食，咁就哇真系得噶啦！ 真系几得喎！ 使乜讲 ？Kelvin 已经煮咗一次俾我食噶啦。嗱呢味咧实行叫做流浪者鸡改良版之威尔斯盐鸡啦。OK？ 嗯 ，OK OK， 净系 Kelvin 嗰份努力咧，值一百分啦。喂，我衷心祝福你哋啊，希望你哋新婚愉快。 大明啊，咁我哋唔阻你啦 ，Kelvin， 不如我哋过嗰边参观下咯。呢、這个教堂都几好啊，我哋不如考虑下喺度搞结婚咯。快啲行啦！ 哦，好啊，拜拜啦，大明哥，拜拜， 拜 拜拜。 恋爱未完，恋爱继续。 何大明， 唉，我揾极都揾唔到你啊！ 而家我咪好识做咁样喺你面前出现咯，何大明先生。 你知唔知我揾得你好辛苦啊？我想又想同你讲啊。 吓，而家你做我男朋友做得好辛苦啊？ 梗系唔系啦，系呢啲朋友啊，几乎啊每一个啊都有一味流浪者鸡提议俾我啊，佢哋个个都觉得我唔掂啊，所以帮下手。 咁佢哋掂唔掂啊？ 仲唔掂过我啊？有啲田鸡当鸡啦，你教我点煮俾你食啦。 咁你而家谂到啲咩鸡嚟听日互动食唔出啊？ 温氏秘密。 咁真系冇啦。 如果我真系冇啊，如果我只系 repeat 嗰一晚嗰个流浪只鸡，你估你点对我啦？呢样嘢反而我好想知道。 我呢排都不停咁样谂呢个问题，不过我其实一早未识你之前已经一早决定咗噶啦。我系对事唔对人，对数唔对人。如果你听日整个未改良咗嘅流浪者鸡仍然系唔好食嘅话，我一定会喺节目嗰度批评你。呢个系你唔使担心嘅，至多到时翻到屋企我跪翻你又点话？ 咁可唔可以你赞我好，咁夜晚我跪翻你？ 我哋结咗婚，你都一定要跪翻我噶啦，悭翻啦。 唔系啊，你大人。 其实呢个系你正正式式面对你自己嘅机会，唔系面对我，系面对你自己。如果你啲嘢实在系唔好食嘅话，咁你打算仲留喺呢行咩？ 就因为呢个原因，我已经同阿大英啊 uncle 你讲过啦。今次咧，我要真真正正翻去法国读翻个厨艺 degree 先。 你唔同我结婚啊？ 系啊，我唔同你结婚，我要读书啦。 因为你嬲咗我？ 傻女嚟嘅，我唔同你结婚啊，并唔代表你唔会娶我噶咩？ 各位亲戚、各位朋友，我同阿辉有啲嘢想同大家讲。有几个人我好想多谢噶，例如我妈咪啦，佢生得我咁靓；仲有我老细张代啦，佢不嬲都好睇我；同埋我老友，亦都系张代，佢不嬲都好鼓励我勇往直前。我希望佢同埋我妈咪 唔好介意以后我同佢哋嘅关系入面插多咗个郭醒辉。阿辉， 系， 如果你唔锡我，我一定好快咁翻佢哋侧边噶，知冇？ 知道。Yes, madam。 得你啦。 依家我肚饿啊，我哋几时可以去 Bohemia 开餐啊？ 哇！大明唔点啊唔点啊，天台同阿辉完全唔识饮酒，要我顶晒啊！我唔走唔得啊！ 哇！咁又真系我替你唔得，今晚我喺度老细，我要招呼你哋噶嘛，我唔可以饮酒噶，我唔可以冇送个客人嘅。 如果你个客人即系我，叫你帮手咁得唔得？ 唔饮酒就得。 好啦，如果唔饮酒，你陪我出去行下得唔得先？我想透气。 OK， 不过唔好走唔 得，去边啊？ 军事秘密。 咁好正啊！ 唔系你估， 我都未话你啊！识你咁耐，一次都冇让我嚟沙滩行下，你真系一啲都唔浪漫啊！ 唉，你睇嘢太过表面啦，行沙滩就等于浪漫。 好过有啲人啊，追女仔出晒啲咩百合啊、红酒啊，同埋肉麻到死嘅心形苹果挞啊，好鬼避啊！ 喂，我而家学翻你咧，喺嗰晚咧喺我间餐厅嗰度同我讲嘅说话，唔好嘈。不如我哋静静享受一下呢个情景，呢、这个时刻 啦。好啊，大明啊，多谢你带我嚟呢度啊！原来行沙滩系咁正嘅。 我睇咧，听日个天咧，应该就唔会太晒嘅，仲正又凉又爽，一望无际。海即系天，天即系海。 你以前咁多女朋友，系咪个个都同你嚟过噶？ 系啊，但系今次唔同噶。我唔知点解今日望住呢个沙滩咧，好似变咗样咁。好似一个新嘅沙滩一模一样， 四成疤。 哎，不过咁，我疤口仲未死得住，因为我想， 喂，大明， 喂，梁叔， 大明啊，系我梁叔啊， 我知啊，点解喺度嘅咁啱嘅？ 大明呢度系我哋嘅地头，梗系容易撞到我啦。 系啦系啦，啊，我女朋友啊，张大小姐， 吓、啊。乜佢就系鼎鼎大名嘅食家张小姐啊 ！Hello， 梁叔唔敢当咩食家啊！我成日都听到大名提起你噶。 系啊，阿梁叔咧先系真正嘅大厨嚟噶。嗱，佢一间两记咧出世名噶，最出名嘅菜式就系当然唔少得嘅五香肉丁即食面同埋呢个咖喱鱼蛋猪皮嘅。我由细食到大噶。 我都有所听闻噶。 吓、啊？我当你哋讲笑咋？ 系笑乜嘢啊？梁叔咧，仲有咧最出名嘅就系叉烧鱼啦、叉烧鸡翼咧、叉烧薯仔，好正噶。 吓、啊，叉烧啊？ 唔系啊，西班牙嘅沙烧啊，沙系沙滩个沙，烧系烧烤个烧，嗱好简单噶、啊，喺个沙度掘个窿，然之后咧抌晒啲炭入去咯。 咁跟住咧？ 跟住咧？ 你两个想唔想试下我嘅两记沙烧啊？我啱啱嗰边有个烧坑，啱啱整咗啲 BBQ， 有冇兴趣试下？ 我唔使啦，我哋正话喺大明嗰间餐厅咧都食到饱啦。 哎，喂，我哋有大喜庆，争啲唔记得请阿梁叔饮嘢添。阿梁叔啊，喂，快收工啦。去我度饮嘢， 系啦系啦，行啦，梁叔啊，攞埋你啲面同埋鱼蛋上嚟啊！ 好，一齐上。 咦，大佬翻嚟啦，都好嘢喎、 啊。大爷， 嗯， 我屋企有冇白松露啊？ 有一大个咁大把啦。 黑松露呢？ 都有啲嘅，上次仲未用得晒。 黄干酱。 喂，大佬啊，你当我哋呢度 supermarket 咧？你答咗我先啦，你讲啦。 冇啊。 唔要啊，翻餐厅攞。咁有冇大光灯 BBQ 炭？同埋铲沙嗰个铲咧，做石子啊！ 喂，大佬啊，你露营系掘地啊？ 我去煮餸俾阿张大小姐食啊！你有冇啊？ 你估我哋五金铺咩？BBQ 炭、石子同埋大光灯都有，系冇铁铲啫。 嗯，表示我有附近嘅地盘度借啦。啊，你真系要帮我做一件事啊！啊，听朝一早你我打电话去 bigspender.com 搵 Mitchie， 话俾佢听听日嘅互动食评地点由 Bohemia 改到沙滩现场直播。啊，仲有，一定要帮我通知张大小姐，你叫佢沙滩嗰度食我嗰味改良流浪者鸡。仲有啊，记住叫佢带太阳油。 O K， 咁你而家打算点啊？ 翻沙滩开工。 恋爱未完第十九集，陈慧珊饰演张代，郑伊健饰演何大明 ，Jula 饰演何大英。Leo 饰演 Tina，Prima 饰演何丹凤，阿简饰演郭醒辉，詹叔饰演何生，明明饰演张太，万必宝哥阿伯两叔联合演出。